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随喜回向品第31-3。复次大事，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佛业事，正知离色，离受想行识，正知离眼处，离耳鼻舌身意处，正知离色处，离声香味触法处，正知离眼界、离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耳界、离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鼻界、离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舌界、离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身界、离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意界、离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地界、离水火风空识界，正知离无明、离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正知离布施波罗蜜多，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正知离内空、离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正知离真如、离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正知离苦圣地、离极灭道圣地，正知离四净律、离四无量、四无色定，正知离八解脱、离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正知离四念住、离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正知离空解脱门、离无相无愿解脱门，正知离无眼、离六神通，正知离佛实力、离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 正知离无妄施法，离恒住舍性。正知离一切智，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正知离一切陀罗尼门，离一切三摩地门。正知离菩萨摩诃萨行。正知离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佛业事，如是正知，能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大师，若菩萨摩诃萨正知所修随喜具行诸佛业事，远离所修随喜具行诸佛业事自性。正知如来应证等觉，远离如来应证等觉自性。正知如来应证等觉所有功德，远离如来应证等觉功德自性。正知声闻独觉菩萨，远离声闻独觉菩萨自性。正知声闻独觉菩萨所修善根，远离声闻独觉菩萨善根自性。正知菩提心，远离菩提心自性。正知回向心，远离回向心自性。正知所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远离所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正知般若波罗蜜多，远离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正知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远离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自性。正知内空，远离内空自性。正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远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正知真如，远离真如自性。正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远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正知苦圣地，远离苦圣地自性。正知极灭道圣地，远离极灭道圣地自性。正知四净律，远离四净律自性。正知四无量四无色定，远离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正知八解脱，远离八解脱自性。正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远离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正知四念住，远离四念住自性。正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远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正知空解脱门，远离空解脱门自性。正知无相无愿解脱门，远离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正知无眼，远离无眼自性。正知六神通，远离六神通自性。正知佛实力，远离佛实力自性。正知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远离死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正知无妄施法，远离无妄施法自性。正知恒诸舍性，远离恒诸舍性自性。正知一切智，远离一切智自性。正知道相智，一切相智，远离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正知一切陀罗尼门，远离一切陀罗尼门自性。正知一切三摩地门，远离一切三摩地门自性。正知菩萨摩诃萨行，远离菩萨摩诃萨行自性。正知佛无上正等菩提，远离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离性般若波罗蜜多，能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佛赐大师，诸菩萨摩诃萨于以涅盘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若欲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者，应作如是随喜回向，未作是念，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皆已灭度，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即所回向无上菩提，起性一耳，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以取相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一切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以过去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非相无相所取境界，是菩萨摩诃萨以取相念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非善随喜回向。由此因缘堕想颠倒，堕心颠倒，堕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不取相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一切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离想颠倒，离心颠倒，离见颠倒。而时弥勒菩萨摩诃萨 问巨兽善现言：大德，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如来应争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随喜具行，福业事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巨兽善现答言：大师，应知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中，有如是等善巧方便，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又能发起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大德善现，勿作是说，随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所作随喜诸福业事亦无所有，不可得故，发心回向无上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此中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作随喜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性皆即灭。我若与彼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即弟子众功德善根取相分别，即与所作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取相分别，一是取相分别方便，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诸佛世尊皆所不许，可以过。于以灭度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大有所得故。是故菩萨摩诃萨欲与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正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应于中其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其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义力，可以过。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杂毒药故。譬如有时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愚人浅食，贪取淡汁，虽初示意欢喜快乐，而后食消备受重苦，或便致死，若等是命。如是一类不得揭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不善读诵，不了之意，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如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一般涅盘矣，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以及 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住内空，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住真如，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住苦圣地，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住极灭道圣地，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四定律，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四无量、四无色定，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八解脱，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四念住，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空解脱门，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无想无愿解脱门，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无眼，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六神通，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佛实力，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无妄施法，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恒住舍性，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一切智，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道相智、一切相智，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一切三摩地门，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严禁佛土，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成熟有情，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一切无数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以当现即诸天人等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若诸天龙、药叉、坚大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以及当即现即善根，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功德发起随喜回向善根，如是一切何即成粮现前随喜，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取向分别而为方便。如实杂读，出意后损，故此非善随喜回向。随者何？以有所得取向分别发起随喜回向之心，有因有缘有作意有细论，不应般若波罗蜜多，彼杂读故，则为谤佛，不随佛教，不随法说，菩萨种性不得切罗，不应随彼所说修学。是故大德应说云何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为彼诸佛从出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一般涅槃矣，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及诸善根，若修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及诸善根，若诸内空及诸善根，若诸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及诸善根，若诸真如及诸善根，若诸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及诸善根，若诸苦圣地及诸善根，若诸极灭道圣地及诸善根，若修四净律及诸善根，若修四无量四无色定及诸善根，若修八解脱及诸善根，若修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及诸善根，若修四念住及诸善根，若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及诸善根，若修空解脱门及诸善根，若修无相无愿解脱门及诸善根，若修无眼及诸善根，若修六神通及诸善根，若修佛实力及诸善根，若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及诸善根，若修无妄施法及诸善根，若修恒诸舍性及诸善根，若修一切智及诸善根，若修道相智一切相智及诸善根，若修一切陀罗尼门及诸善根，若修一切三摩地门及诸善根， 若严净佛土，即诸善根；若成熟有情，即诸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一切无数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一切由乐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以当献祭诸天人等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若诸天龙药叉坚大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呼罗伽人非人等及诸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功德发起随喜回向善根，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与彼功德善根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白言：大师，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不谤诸佛世尊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以无上佛智了达便知诸功德善根有如是类，有如是体，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又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以无上佛智了达便知，应以如是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随佛所教，随法而说，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之心，不杂中毒，终至甘露，无上菩提。不测大事，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色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受想行识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眼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耳鼻舌身意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色处不堕欲界 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起回向，亦应如是。如声香味触法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起回向，亦应如是。如眼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起回向，亦应如是。如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耳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鼻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舌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身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触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意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地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水火风空十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 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无明，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布施波罗蜜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内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真如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苦圣地，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极灭道圣地，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色净律，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八解脱，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八上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 未来、现在，随起回向亦应如是。如是念住，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起回向亦应如是。如是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空解脱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无眼，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六神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佛实力，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无妄施法，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恒诸舍性，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一切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一切陀罗尼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一切三摩地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戒蕴，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智见蕴，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欲留果， 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依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独觉菩提，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诸菩萨摩诃萨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随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复如是。为诸如来应证等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诸佛功德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声闻独觉及人天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彼诸善根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于彼随喜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所回向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能回向者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受想行识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黑锅，以色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眼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耳鼻舌身意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回过，以眼处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